老歌。那个傻瓜爱过你，感觉情感上好像总是笨笨的男人，这样的人唱出来的情歌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当然也会有一种莫名的信任感。我觉得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男生在身边，总会觉得心理上舒服很多，因为他不会把一些特别负面的情绪随时随刻的倒给你，而更多是把快乐的情绪带给身边的人。我希望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在下午的时间当中，在工作日的下午的3点钟，把更多来自音乐当中的快乐，分享的音乐的快乐带给你。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周一下午好。 我觉得有些歌曲本身它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再加上本身它也确实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一些老歌，所以你会在听到它的时候不自觉的就很想跟着一起来开口合唱。当然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需要或者希望您做到的，希望你在下午的时光当中拿出一些些好的心情来，或者说把不好的心情能够转变成为有好的心情，跟着这些歌一起来开口唱一唱。下午的3:10 FM974，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阿妹的新专辑，最新专辑名叫《偷故事的人》，她在去年的年末已经发行了。整张专辑我就听过了，我觉得新专辑里面不乏让我们可以在继续在 KTV 里面唱她的歌的时候，声泪俱下那一类很催泪的情歌，不缺少这样的作品。同时呢，也有那些跟姐妹啊狂欢的时候、组拍的时候，可以掀起高潮那样一支歌，那样的作品也会有。所以我觉得对于阿妹的印象就是那个站在舞台上面呼风唤雨的女王的朋友，可以来多多支持一下这张新专辑《偷故事的人》，看看专辑里面是不是也有和你的情感经历比较相似的一些故事谱成的歌。回到音乐当中，有请阿四，我愚蠢的理想主义。 家的老王家里有三套风虽然的儿子，一见你就紧张，但他又好心肠，如果你嫁过去这日子应该会过得轻松舒畅。三姑六婆围着我说不明白你在挑剔些什么，他们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像我犯了错。当人家阿凡生月灵渴望到的山顶，我在原地你爱的替我焦急。当人家阿展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我在原地装八百都替我焦急。当人家阿姨梦无限梦雨追名逐利，我在原地踏步 我没干呢。Then on me, I'm only one call away. Call me baby if you need a friend. I just wanna give you lov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Reaching out to you, so take a chance. No matter where you go, you know you're not alone. One call away，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其实能够开口唱的歌，应该是你听了很多遍，可以说听了无数遍的歌曲，你才能够在那一秒钟的时间当中瞬间开口跟他一起来合唱。而你爱听的歌呢，总会有理由，要么因为旋律，要么因为词曲的某一个点打动了你，要么因为唱歌那个人就是你喜欢的歌手。是我喜欢的歌手 Coco 李玟。 收到你的信，带来最近你的消息。忙碌生活里唯一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看你放阳光满地，台北走进飘雨冬季。你说别忘记，早晚再见。回忆反复温习，像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温暖到天。告诉你，台北也好甜。

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资讯。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又将如期而至。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已经确定将于1月11号到13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订货会期间还将举办50人以上的文化活动180多场。本次订货会设立了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等16家实体书店作为分会场，共同参加图书销售，以方便读者。从1998年拍摄电影《处女座小五》到正在拍摄当中的电影《江湖儿女》，导演贾樟柯的电影生涯已经走过了20年。在1月正式出版的贾樟柯电影手记《假想一和二》中，贾樟柯用和电影作品并行的文字记录下了镜头内外的生活与思索，梳理了从1996年到2016年的电影创作与思路历程。《雪域宝典二》、《西藏自治区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等6册西藏古籍普查成果丛书日前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对于广大藏学研究者，特别是藏文古籍文献研究者和爱好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收藏价值。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大风蓝色预警的今天下午，走在外面的感觉还是觉得挺冷的。寒风当中给你一个温暖的声音，林凡。 也是在你心里，梦是自己的，可是在我心里，梦是我们的。你说你要自由，给你自由，你说你要安静，我安静的像宇宙。如果说这是爱，醒来好像梦一场。如果说这是爱，我情愿去流浪。如果说像个小孩子，看你不再彷徨，也不再祈祷。曾经觉得你是曾经那个你，曾经觉得自己

我互动的这位叫素素的朋友，他说在 K 歌的时候最擅长唱的歌就是飞天后的歌啦。我不知道这首讨好自己你是不是很擅长。我觉得我身边有一位特别爱唱王菲的歌的朋友，基本上每一次都是在喝了一点点小酒之后才会敢来唱这样的转音多的歌曲，因为那个时候嗓音怎么说呢，可能会在酒精的作用之下变得更加游刃有余了一些些。好了，13:44，星期一下午的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的时间很快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戴毅，把这首李健的《雾中列车》李健和王俊凯合唱的《雾中列车》带给你。也祝愿新的一周我们工作都愉快，稍后也希望你可以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因为在16点将会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戴毅，明天见。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它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它去天边，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梦之城，我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